我国的全体军民沿着伟大的朝鲜劳动党给铺平的金光大道突飞猛进，创造万里马神话，取得惊人的大胜利，圆满结束了忠诚的200天战斗。主体的核武力不断得到增强，显示主体朝鲜强大的国力，其接连取得的一个个辉煌成就，大大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致，并加快大进军步伐。仅在工业部门，有数千家工矿企业提前完成了全年国民经济计划和200天战斗很高的目标，还有许多典型单位和万里马先驱单位产生。为了那些遭受史无前例的大水灾的咸镜北道北部地区人民，就全部动员和全部集中国家的人力、物力和技术潜力，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救灾战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也保证全国战斗计划的工业总产值增长 19%， 工业生产同比增加到 1.3 倍。